第221集，让我进去，我爸在里面。跑回车上，仁义带了车门就要走，甚至忘了还有曲阳波这个人。直到曲阳波拍击车窗，他才仿佛从梦里惊醒一般，猛地踩住刹车，隔着车窗呆呆地看着曲阳波，一双英锐眼眸此时布满了慌乱和恐惧。曲阳波拽开车门，命令道： 下车，我开。 我 下来。 曲阳波不由分说地把仁义拽了下来。 你这个状态能开车吗？ 仁义被拽得趔趄两步，一片混乱的大脑总算找回一丝清明。他从前一直对自己应对危机时的冷静果断颇有自信，他是受过严苛训练的，无论怎样凶险的事故，他允许自己有恐惧有担忧，但同时也能从容面对。可现如今他明白了，关心则乱。他绕到副驾驶上了车，浓长的睫毛不安地抖动着。曲阳波发动了车，并伸手重重拍了拍仁义的胸口。 你先打电话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，陈队应该跟老队长在一起，不会有事的。 仁义捏着手机拨通了任向荣的电话，没人接，又拨陈小飞的电话，依旧没人接。他心里一沉，脸色煞白。 杨波，有许阿姨电话吗？ 有。 曲阳波翻出自己的手机拨了过去，电话很快接通了。只听他说： 您跟陈队他们去吃饭了吗？什么？我知道了。 挂了电话，曲阳波的脸色也很难看。 他没去。 什么？ 他说陈队只说今天有饭局，没跟他说去哪里。 陈队那天分明说要带他一起去看我爸的，为什么临时改主意了？现在他们都不接电话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 陈小飞四点就到了，现在单独和他爸在一起，结合警方对陈小飞的怀疑，他岂能不多想啊？他心急如焚，曲阳波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，但他没有参与当年案件的调查，不知道陈小飞有多大的嫌疑。他安慰道： 你不要过于紧张，不接电话未必就有事，飞兰不也好好的？现在不堵车了，咱们很快就能到。 仁义像个机械木偶一样僵硬地点着头，仿佛只要他这样不断地给出肯定的反应，曲阳波说的就会成真。汽车一路疾行，暮色从天际降落，豆大的残阳猩红如血，正在地平线处挣扎着释放最后的光热，视线所及之处无不是它的夕辉。可哪怕是这样辉耀天空的能量，也不过短短几分钟，就在他们的注视下无法抗拒的归于沉寂，天彻底黑了。曲阳波如他所说的那样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养老院。眼看趋近了，他们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消防车的警笛声。两人不约而同地从后视镜看去，但视界有限，仁义干脆打开车窗探头出去一看，后面果然有一辆消防车，前方车辆纷纷设法给他让路。曲阳波将仁义拽了回来，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。 快到了，转过这个弯。 转过这个弯，没有了几栋高层建筑的遮挡，在这条路尽头的占地广大的养老院已经依稀可见。他们清楚看到了远处正在腾空的黑烟。不再需要任何佐证，所有最糟糕的猜测都成真了。仁义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成冰。他们还是对自己父亲下手，是报复，是别有目的，亦或都是……仁义大口喘气，这一条长街像是没有尽头，为何不能刹那而至？他们冲进养老院大门，主办公楼前已经停了两辆警车，现场乱成一片，几个警察在帮着医生护工转移老人，消防车的声音在背后愈来愈近。仁义冲下车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在警车旁边停着的龚应贤的车，以及正在满脸焦急地打电话的秋妍。秋妍见到他挂了电话。 任队长，你， 我爸呢？ 任队长，你先冷静。 我爸呢？ 仁义已经从楼体外判断出他爸的病房就在冒着火光浓烟的区域内。 应贤去找他了，他就披了个防火毯， 戴了个防毒面具，就 简直是雪上加霜啊。人一没听完就要往里冲，曲阳波一把从背后抱住了他，高声吼道， 消防车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 放开我。 人一像困兽一般挣扎起来，手肘狠狠地撞在曲阳波的胸口，曲阳波疼得脸都变形了，他大骂道， 你他妈还是不是个消防员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是想去救人还是想去送死？你这样谁都不会让你进去的。 他顾着仁义的腰，用力把人往地上灌去，两人双双摔倒在地。曲阳波死死抱着仁义不放，声音已然哽咽， 消防车到了，穿上战甲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仁义发出一声悲嚎，心脏犹如油煎火烤，疼痛难当。这个世界上他最重要的两个人都在大火里。消防车停在了他们身后，一个个全副武装的消防员跳下车，曲阳波爬了起来，把仁义也从地上拽起来。 茂哥，给我们两套装备。 啊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 仁义他爸在这里，快点给我们两套装备。 程茂瞪大眼睛，他看着失魂落魄的仁义，断然摇头， 他这个样不能进火场。 仁义强迫自己从万吨重压之下喘上一口呼伦气，他用力搓了搓脸，尽量冷静地说， 程哥，让我进去，我爸在里边。 我知道，但你状态不行，进去出事了就是我的责任。 程茂开始指挥战士们架云梯背水枪，准备实施救援。仁义跟在程茂身后， 我保证听你指挥， 我们会把你爸救出来的。 程哥，我求你了，兄弟，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，我求你了。 程茂叹了口气，犹豫片刻，吩咐身边的战士， 从车上拿两套装备，你说到做到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 仁义捡起一个战士递给他的装备，快速穿戴。自从他的负面消息在网上曝光之后，他已经快有3个月没有穿过救援服了，但这套动作他执行过几千上万遍，早已经刻入骨髓，形成肌肉记忆。有一天他也许会像他爸一样忘了如何奔跑，但他永远不会忘了怎么穿消防救援服。程茂分出3队人，一队升云梯，一队准备水枪待命，一队进入住院部搜索救援，另有2个中队正在赶来的路上。 一定是纵火， 仁义恨得几乎要咬碎一口牙，如果紫燕就在他面前，他可以将他生吞活剥。 你这么肯定？跟你们红武区去年警察和消防协办的犯罪组织有关。 仁义还未来得及回答，头顶忽地传来一声巨响，他们正跑向那住院部的入口，爆炸就在上面，脚下大地震颤，被迫直面爆炸冲击波的一扇扇窗户应声碎裂。 快跑！ 程茂大喊一声就往住院部跑去，玻璃碎片雨落，化作一柄柄尖刀，更有甚者，整片掉落是比尖刀杀伤力更大的铡刀。一群人抱头狂奔，那短短几秒钟肾上腺素疯狂分泌，只听破碎之音不断在身后炸响，他们几乎是扑进了掩体内。程茂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回头检查自己的战士们， 有没有人受伤？说个话。 大家纷纷报了平安，只是看着他们刚才走过的地方一地的碎玻璃，心有余悸。 天然气阀门已经关闭了，可能是管道内残存气体被引爆，进去之后一定要小心。 仁义已经一秒都无法多等，但他生生用理智刹住了脚步。 这里一共4层楼，每3个人1层。仁义、杨波，你们跟我走去3楼。 3楼正是他爸所在的楼层，也是起火楼层。3人往楼上跑去，他们每个人都多带了一副可以接空呼的面具，进了火场。仁义知道龚应贤的后备箱里常年备着防火灭火装备，灭火器、防毒面具、防火塔等等，但那些东西只能顶一会儿。最让他揪心的是，这是火场啊，是真正的火场啊。龚应贤他连灶火都不愿意靠近，他怎么敢进火场？